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节目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了来回顾哈，即将过去的这一年2021年哈，中国体育哈一些有代表性的取得了巨大突破的运动员啊。人物啊，体育突破人物。昨儿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了一个大项啊，就是田径这个大项，一个代表性的突破人物啊，我相信这个人物也没什么悬念哈，这就是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哈，进入了男子100米跑决赛的啊，苏炳添啊，这是我们超级体验团节目为大家分享出的哈，今年的第一位啊，这个年度突破人物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大项的这个突破人物哈，这个我还是继续来分享一个，我觉得这个人呢也是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崭露头角啊，而且呢获得了巨大的流量啊，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今年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首金啊，拿下第一枚金牌的一个小姑娘啊，杨倩啊，她从事的项目呢是射击。我觉得说到杨倩哈， 气手枪， 气手枪， 哎，气手枪，气步枪 ，这个我就说到杨倩啊，我就首先还得说说啊，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出生于2000年啊，一位00后，这应该也是中国第一位00后的奥运冠军啊，这是中国的第一位，而且呢，他现在还是一名清华大学在读的学生，所以他今年还不止获了一块金牌啊，拿过两枚金牌啊，算算20岁。啊，20岁出头啊，这样一个年纪，就是说两枚奥运的金牌在手，那这个未来真的是无可限量。但是其实今天我就说杨倩这个突破啊，当然她本身的成绩是一方面，我们在奥运会期间也做了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包括大家从各种的媒体当中也看了很多的报道，我觉得成绩方面我们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哈。今天我们节目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年度突破人物哈，主要想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呢？我觉得是一种模式的突破啊，就是我们这几年经常 有代表性啊 在说的所谓体教融合、 体旅融合、 体旅融合啊、体育融合、 体育融合 啊、体现在各种融合啊，但体教融合是非常 说到这儿了 啊，重要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融合，是一个融合发展方面的突破。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继续拿我的个人经历 好 来说一下。杨倩为什么我对她的印象比较深呢？因为第一是首金，第二呢，小姑娘长得啊很清秀 啊， 很漂亮。再有啊，其实啊，我跟杨倩算是校友 哦，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我也想是清华大学，但很可惜啊，清华大学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但是在高中的时候，跟杨倩是校友啊，我们都是毕业于清华附中 啊，清华附中 啊，我应该比他大了得有十几届啊， 校友 啊，校友。他夺冠之后哈，我就马上就回忆起了，因为看从他的这个报道当中啊，马上就他之前的各种履历哈，就全都已经翻出来。马上我就非常敏锐的洞察到，哇，这是我校友啊，清华附中的。这拿出去，那几天吃饭的时候，逢人就说：“哎，你们知道那杨倩吗？那是我师妹啊。”我跟你们说，但确实，我就回忆起来，我们当时在清华附中，清华附中，我们这个在北京长大哈，北京上学的朋友哈，我相信一定对这个学校都不陌生。第一呢，它挂着清华的名字哈，这不陌生。再有就是，清华附中其实在北京的所有学校当中，它是一个体育类的传统的强校哈，在各个的体育项目当中，常年都有着非常优秀的这样的表现啊。比如说清华附中有一个专门的叫我们所谓叫马班哈，那上学时候我们都叫当然全称叫马约翰体育班。这位马约翰是谁呢？是一位非常老资格的中国体育教育的前辈啊，他是出了自己的这个资金啊，包括去外边拿很多的基金啊，就成立了一个叫马约翰体育班。这个在清华附中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班就是 集结了很多的叫体育特长生啊，当然我们都我们俗称都叫马班啊，就是马班的人都是里边是练各个项目的都有啊，最有名的就是篮球啊，我们知道清华附中的这个男篮女篮队啊都是特别有名的，我记得在前些年哈北京市打比赛的时候，当然就是清华附中参赛，但是清华附中呢不计算最终的成绩，就是说其他学校除了清华附中之外来排这个冠军亚军，清华附中是单拎出来的，你可以去参赛，但是最后呢你打这名次不算， 嗯， 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他参赛基本就是会拿冠军，而且基本都是代表北京市去参加全国的这种比赛，而且全国当中基本也都是排名基本上稳定在前四前八这样水准的队伍啊，非常的厉害。在我上学的时候跟那个马班有一个人我们关系也特别好，姓张啊，他练的是什么项目？ 什么项目？ 就是练射击的。 哦， 我就看着这个杨倩她的履历，就突然想起来，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同学，那马约翰体育班里啊，真是练各个项目的都有啊，什么项目的都有， 就是体育特长生， 体育特长生啊，什么项目的，包括还有练跳水的、练游泳的、练 那个班里 篮球的、射击的，都有，是练射箭的，我记得当时也有，都在那个班里边。然后呢，这个班我觉得他也很有意思啊，我们都想，因为我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这种所谓叫体育特长班啊，都会有，但是他的这个教学思路很有意思，就是在高一的时候啊，这些人是在一个班里边，能集中在这个所谓的马班里边，因为他们平常的训练任务说实话非常的繁重，可能兼顾不到日常的这种文化课的这样的一些教育，所以在高一的时候一般他就是专门在一个班里边，该训练的时候他们就去训练，然后上文化课的时候也会有对他们班整个的一个特别设置的一个文化课的一个课程安排啊，等于说他们在高一的时候跟我们基本是脱节的， 嗯 啊，我们也基本不认识他们啊，我们也没见过他们，因为大家的对，因为大家整个的这个作息啊确实不一样， 嗯 啊，确实基本就我们还上着课的时候他们就去训练了，他们训完练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这儿刚下课呢， 他们还要担负起未来为国争光的这个 任务啊，对， 在体育上为国争光的这个任务 是。然后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到了高二以后啊，这个班就被拆散了，他们还要去训练，但是呢他们也会有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文化课的学习当中啊，他们这个班就被拆散，然后去打散到全年级 的 各个班当中，哎，我记得我当时认识啊，他们几个，包括现在有这个在北大男篮、清华男篮、北大女篮的教练啊，当时都是我的同学，就是他们当时都分在我们班里啊。然后，当然他们在这个平常学习文化课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生就会有更多交流，因为他们其实他们都知道，如果说靠自己的特长，如果想考大学的话，也需要文化课，有一个基础，就起码说你的这个整个的专业水平再高，你文化课也不能太拉胯哈。我们现在讲拉胯，不能太拉胯。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他其实跟普通生就逐渐的融为一体了。所以到高二刚转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这几个都是练体育的，这跟他们能说话、能交流，我们一个个都那么壮、那么高。后来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哎，大家就完全相处 同龄人嘛， 同龄人啊，相处在一起了。然后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就回到其实我们可以再说大一点，我们老队其实我们中国的这所谓专业体系出来的运动员哈，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跟社会比较脱节。那事实情况其实，某些方面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他们从小其实，在专业队当中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啊，也没有什么出来跟同龄人一块玩啊，去接收这种大家现在流行什么，他们有这种途径很少，很闭塞，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出来说大家一起唱歌呀、吃饭呀，基本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个清华附中这个马约翰体育班的这个模式，在体教融合的这条路上，我觉得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说啊，这是不是也是一条专业运动员，因为他们在其实上这个班之前也都是专业运动员，通过专业运动员选拔体制，然后选进这个一个高中，然后在体育班，然后打散到普通班。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被打散到各个班里，然后跟我们这些同龄人所交流、所建立一起这种关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体教融合的过程。我们再反过来看杨倩这个例子，她是从清华附中毕业后上了清华大学，而且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我看了一下她高考分数非常高，非常高，反正当时比我高多了，就说明她其实在体育的专业技能上已经是出类拔萃了。那么奥运冠军的成绩，我觉得就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再有，其实她在所谓的这个文化课，在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素质教育啊这一块， 其实也是非常的优秀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出来之后，哎，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中国未来所谓做到体校融合或者给运动员提供更多出路，那我觉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本。 是这个，这说了很多很多知识点啊，特别多的知识点，我觉得跟体校融合相联系，就是应该，我觉得能不能这么说，就是杨倩代表了一个叫新生代，新生代体育人的一个就是 养成模式， 或者说一个成功的典范， 成功典范， 就又是有成绩， 是， 同时呢，他整个的这个，还是一个学霸 、 啊，这样你看他就很厉害， 其 实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人， 是， 国内之前也有这样的人物，就是，我们说体校融合，刚才说杨倩这个例子，然后又说到马约翰的这个马班啊，我记得之前我就想起来，之前有一个关于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之争，当时也说过这个话题，就是说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他说啊，为什么现在这个很多球员不行啊？哎，这个说这个素质教育不行，说这个基础认知不行，说这个整个你想没什么文化课，你就踢球了，说这个以后你就踢不出来，导致呢，但凡比分对方自己领先的时候就不会踢了，大概其实是把观点往这方面去引。但我觉得当时专家说的那个，我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还是比较同意的，就是说，其实职业运动员就是需要职业化的培养之路，包括梅西、C 罗，他不是从大学里边出来的，他就是从青训系统里边出来的，他必须要接受青训系统，而且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练习足球上，这个才能踢出来。你说哦，我给他放到学校里边去了，你去北理工了，北理工是踢得不错，能出来一 C 罗、梅西吗？踢不出来，你必须要在俱乐部的青训体系里边出来，而不是说去学校里边上文化课。你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个把所有的事情都一刀切。不同的运动应该有不同运动员的成长方式。但是你会回到另外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杨倩是射击。射击这项运动你跟足球跟篮球那是完全不一样。首先射击是一个个人运动。 对。 它不是一个集体运动。它不是集体运动，说实话，它的技战术就少很多，对吧？因为你想，我跟论论踢足球，论论怎么踢，其实跟我有关系的，他怎么踢，决定我往哪跑位， 对， 整个教练的战术啊，队员的配合呀，都要在一个水平上，就很难，所以他需要平时大量的练习。射击就一人的事儿，对吧？你听教练的好，或者你听团队就好，我怎么练，就是他整个在时间分配上。还是说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而且你说我是早上练、中午练还是晚上练？我一天三练、一天两练，还是怎么个练法？我主要改变我的什么样的一个打法？调呼吸，啊，调节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射击最重要的就是呼吸，因为你一呼吸，身体会有微微的这个上下幅度， 对吧？ 你怎么样？当你开枪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呼吸结合上，其实是一个心态跟呼吸的一个调整。说实话，练的时间有很多，那你不像那个这个集体项目或者那些项目，你就必须天天在那练，包括拳击，拳击呢你就必须在拳馆里面。没听说哪个，那当然现在拳击呢是源于这个英国的这个哈佛和牛津大学，人家本来大学里面就有拳赛啊，那是另外一说。拳击它必须每天就在拳馆里面，然后接受不断的这种抗击打呀，这个我觉得射击是单独的一个拎出来的项目，杨倩他的成长方式一定是有这个叫做体教融合的观点在里边，他一定能够引导未来更多的射击运动员往这方面去走。我们再说，原来就在上一届奥运会，里约奥运会有一个英国选手射击运动员，我刚才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我查了名字叫德林，这中文叫德林，没得冠军啊，他拿的是第三名，但是你想奥运会我得了一铜牌也还可以了哈。说领奖人呢 没了 啊，就跟咱们也办过那个我们超体办那，你看借机说一下我们小铁人比赛啊，明年我们还有大规模的这个小铁人比赛啊，然后到时候跟咱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希望大家带孩子都来参加。德林来颁奖人呢，说第三名人哪去了，走了啊， 走了，比完赛走了， 干嘛去了，说我着急啊，回家务农，在英国老家，说俺们家有200亩农场，哎，不是几万顷的农场，200头牛，50000多只鸡，就是巨大的一个农场， 大买卖 啊，大买卖， 说家里壮丁不够，我爸让我回去种地开拖拉机去。等于比完赛人直接回英国了。 嗯， 就是就真的是务农，你想农活你这一天不收那庄稼就废了，你知道必须要那天种。嘎，然后有一个画面是拍开着拖拉机，大家快或者那奖牌给人寄过去了吧。就是后来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后边是一个拖拉机，他站在拖拉机前挂一奖牌，身上扛一枪 啊， 那张照片。嗯，领奖，这是里约奥运会铜牌获得者，英国的射击选手德林。他没有什么专业的训练，他说你这射击跟谁学的？跟我爸。 嗯， 说我爸十二，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爸教他怎么打野鸭，就 打野鸭打出来的。 哎，就在农场里面就打野鸭。他是那个飞碟那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 啊， 所以就是他就在他们家农场里边天天打猎，当当当当一枪打，发现哎是一神枪手，哎说野鸭见了他都害怕，说这个说野鸭的克星啊，说你参加奥运会吧，结果一选拔发现还真行， 嗯， 就是这么一个路子培养出来的这个，你不叫奥运冠军，那是奥运奖牌的获奖者。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说射击这个项目。他还有一定的自主性， 嗯， 就是他整个的训练，就是刚才你说那马班，马约翰那班，我觉得射击项目他有更多的时间来自主性的学习，就是专项训练的时间可能还有一大部分是在调整呼吸啊状态啊，所以你看运动员的身形也是，射击运动员身形跟其他打橄榄球那完全不一样， 对 啊，对于体能一定是有要求，你得站立啊，你保持稳定啊，但是好像不是要求那么强大的肌肉核心力量，当然一定有这训练啊， 嗯， 但是那并不为主， 嗯， 所以在这方面的培养，我觉得，就后来人应该找到一定的模式， 嗯， 去借鉴，甚至要想是不是他的学业成绩帮助了他运动水平的提升， 对，嗯， 这都得有所考虑， 是 吧？你说不定对于射击运动员说，你要是哪一科你要是学不好，你这打不好， 嗯， 是几何呀、数学呀，还是什么呀？ 嗯。 你这东西它有道理，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啊，其实各个运动哈，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说体校融合哈，我觉得这要从几个层面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运动员的层面来讲，体校融合对运动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避免说我们按俗话来讲啊，练废了， 嗯， 练废了，我练到二十多岁该出成绩的时候发现出不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再回归社会嘛，再融入社会，也不能说晚了，但是你付出的成本要比同龄人高很多，你要重新还要去上学，要去掌握技能，你还要去掌握一些社会的。但是你体校融合中一条路走下来呢，你就说哎，我打不出来成绩没关系啊，我有另外一条路，我还可以进入到社会当中，进入到职场当中啊，继续过这种普通人的生活，我不做运动员啊也可以，这是一方面。再我觉得反过来讲啊，体校融合就像孙杨刚讲的，对于运动员他本身的运动成绩我觉得一定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没有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的脑子是不好使的， 嗯， 我觉得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包括其实刚刚说射击这个项目，包括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说的田径这个项目， 嗯， 包括说更复杂一点的足篮球这样项目， 对， 就一定是要求运动员他对于什么呀，就对于一种我们你把它简单理解成几何也行，但是我觉得比几何更复杂，就是对空间感还有对这种时间感的这种感觉， 对， 一定要特别好。这种感觉我觉得你很难用比如说我们解数学题的方法给它解出来， 就是 但是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成为不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没打过靶啊，我是确实是打过， 嗯， 你根本看不见那个 靶 心儿那个十环在哪儿，你看不见， 嗯， 就是你站了十米远，你比如说你站十米远，你隔两米你就基本就看不清了。 嗯， 你再举起那枪，你就更瞄不准了。 嗯， 他站到十米之外，几乎你是看不到那个十环，而且你看，气手枪、气步枪都是十点几几环。 嗯， 你在打的多，而就是那就是一个长期训练之后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还是要多次大量的这个训练之后，然后找到一个感觉。你往这一站，枪往上一抬，一架，大概其实十环在哪儿，你已经知道了。 嗯。 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感觉， 嗯， 这是我们说这个2021年个人的这个突破啊。刚才说到这个马约翰这班出来的杨倩啊，跟这个论论是他的师长，但是你不是马班出来的，你不是马班。简单说说，回顾一下马约翰， 嗯， 马约翰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人，但是熟悉的人可能不知道，就是熟悉人不多啊。马约翰有一个他的人物的一个像， 嗯， 人物铜像，是铜像，好像是铜像，长得很像外国人， 嗯， 在哪儿呢？ 在厦门的鼓浪屿 啊、哦， 对，就是大家如果以后再去厦门鼓浪屿旅游的时候，你看看啊，厦门鼓浪屿上有叫做新中国的第一个田径场， 嗯， 第一块现在还在， 第一块田径场， 第一块田径场，新中国第一块田径场在厦门的鼓浪屿上。还是足球场，说是中国的第一块，叫新中国第一块，还是我记不清了。现在还在用，有一个雕像。哎呀，我当时看这长得很像外国人，说不是外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哎，很奇怪，追溯一下他的历史，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血统？但是说这个人呢，马约翰就是上学的时候就酷爱田径， 嗯 啊，什么100啊，什么400啊，800啊，然后包括游泳啊、网球、足球，这都喜欢。后来呢，就国内就这个上的学校，就是好像是他圣字头开头的学校。你想圣字头，就是教会制的学校。 教会学校。 然后你想，好，民国时期就外国人在中国办这些学校，外文就特别好。后来就到了，好像到了美国去留学。 嗯。 回来之后，基本就跟体育，他就干跟体育有关的事儿。 嗯。 就是代表当时是中华民国，但是民国的运动队出去参加比赛，什么当时还有什么东亚奥林匹克什么运动会，什么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什么什么就都参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应该就是全国的，应该是第一任，就是好像这个教体位的这个方面的这个负责人。 嗯， 所以就是主要抓就是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 啊，体育运动就这个你说的这马约翰这马班。 嗯， 但其实这人呢，他生人就是在鼓浪屿上生的 啊 啊，这鼓浪屿人。说回到这个体制，其实你说那么多年过来的体制，到现在有哪些体制说已经不能用了，哪些体制还在沿用，哪些体制还原来说不定还比现在还好。 嗯， 看看足球就知道， 足球 是吧？ 足球就知道。 所以咱们就是你看，说个人最佳，从运动员成长经历上应该拿出规律来，好咱就干，是吧？继续延续，不好你赶紧改。中国足球踢的最好是什么时候？不甲 A 联赛的时候吗？刚刚职业化的时候，甲 A 联赛的那前黄金十年，那十年，就别说踢什么日本、韩国的，对吧？咱碰上这个世界级别的劲旅，也不怂，也能踢一下， 能掰掰手腕， 对吧？你也不可能输个0-5、0-6，最多是0-3，是吧？所以那段时间运动员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是谁在管理球队？是谁在经营球队？运动员拿着是什么样的一个薪水？你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中超联赛变成了这个什么样子？它的管理体系是什么？俱乐部的管理体系是什么样？我觉得肯定是有成长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成绩不如原来了？ 嗯， 这些都要去好好的去思考、去总结。比如说，我老要学习日本模式，学完日本模式，我又学什么什么什么欧洲模式，然后我又学几大联赛模式，最后你究竟学的是谁？ 是 回头我们这个。那句话说得好，回头常回头看，回头看一看曾经自己走过的痕迹，看看历史，其实可以指引你未来前进的方向。 嗯 嗯，对， 没错啊，所以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哈，另外一位啊，2021年的年度突破人物哈，杨倩， 杨倩啊，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些培养运动员或者 体教 啊成长方面啊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啊，至于这个可能性适不适合复制啊，我觉得这个。我还要在未来， 对，我就要科学的看这个， 科学看待啊，在未来运动员的培养当中哈，我觉得也可以至少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 对， 因为起码我们在这种单项个人项目当中，通过这种体制最终成功过哈，培养出这样的优秀的人才，那么在未来这样的人才培养的道路哈，我们看看怎么把这个好的经验啊，有机的去融入到我们未来的一些计划当中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必要，所以是。啊，今天啊，我们节目为大家评选出来的啊，这个另外一位2021年的突破人物哈，今天也是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之后节目当中还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来回顾哈，2021年这些有代表性的体育人物哈、体育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要来一起分享 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徒步的活动哈、啊，就在上周的周三啊，也是咱们距离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哈51天啊，50天前夕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啊是在石景山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线下的活动哈、啊，也是作为一个线上活动的一个启动仪式啊，我们一起是用线上健步石景山，一起向未来这样的方式，共同来迎接啊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节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啊、这次线下徒步活动哈、啊、启动仪式的现场的一些情况哈、啊、以及这次云上健步石景山我们一起向未来线上活动的一些活动的规则哈、啊、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哈、啊、是两位来自于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朋友哈、啊、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谢莹哈、啊、欢迎谢莹。 嗯，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冯超哈、啊、欢迎冯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哎呀，其实两位在上周三的时候本来还邀请我去哈、啊、邀请我去现场但确实那天是台里有另外一些其他的工作确实走不开。要不其实我还真想去一去，因为这次哈、啊、咱们这个线下启动仪式是在12月15号来举办的。这个12月15号呢其实就是咱们北京冬奥会开幕哈、啊、倒计时51天的日子。换句话来讲就10月16号就整倒计时50天。所以呢我们这次其实云上健步哈、啊、就是线上的这部分活动呢也是从12月16号正式开始的，15号是作为一个启动仪式。那么这个启动仪式它所选择的这个地点啊是在咱们北京石景山区的冬奥公园。这个公园应该是专门为了这个北京冬奥会而修建的这样一个公园，而且里边整个的步道啊和一些基础设施都非常的完善，而且应该是刚开不久。 对 啊，我还一直想去那儿看一看，因为传说那儿有一条42公里长的马拉松距离的专门的这个健步道。 对 啊，也是很多的朋友如果想去那儿这个跑步锻炼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啊。很遗憾，没有机会去。所以呢，今天节目开始，也请两位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上周三，也就是12月15号举办的这场我们线下活动的一些情况。这个冬奥公园是。我看它整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公园它不是像比如周围的这种永定河森林休闲公园啊园博园，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园区，它更像是一个长条形。 对，它其实就是整合的是首钢园、莲石湖公园、嗯、还有这个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等8个公园建设的这个北京冬奥公园。 嗯 嗯 嗯， 公园最具特色的就是这条，就刚才您说的那条42公里长的封闭马拉松路线。 嗯嗯嗯，所以它是通过整个自己是一个这个长条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是把刚刚您提到那些公园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啊，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它自己又独立成为了叫北京冬奥公园。 对 啊，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公园。再有呢，线下活动那天是我看是上周三一大早举办这线下活动，这次大概组织了有多少名朋友去参加？ 也是因为这个就是疫情防控的原因啊， 嗯、 我们组织大概不到100人左右， 嗯 嗯，举办的这个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 嗯， 嗯 嗯， 所以这个启动仪式是完整的，就要在冬奥公园里走一圈吗？刚刚您说了这个步道。 对， 有40多公里啊、哦，完整 走 一 圈。没有40公里、嗯，走的是这个9公里。 9公里。 对，走的一圈9公里。 啊、 哦，一圈9公里呢，它会有这个沿途的一些网红打卡点，比如是会看到这个石景山的首钢高炉，滑雪大跳台、首钢大桥，还有这个叫北汇纪庙。 嗯， 对，都能看到。 嗯，就是从公园里穿走这一圈，沿途其实都可以看到。 对对， 园区外的这些景 观。哎，对对对， 嗯， 非常漂亮。 嗯，这个首钢园也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筹办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哈，在那公园里边走，全能看到。另外我知道这个冯老师那天是负责啊，整个沿途负责拍照， 对， 也是完整都走了一圈吗？ 是的，也是完整了走了一圈。 嗯， 嗯， 感觉如何？走了一圈下来之后？ 感觉 有点累， 对， 有点累是吧？ 也不是，感受到这个冬奥这个带来的热情， 嗯， 完了，包括呢可以看到冬奥会的这个大跳台， 嗯， 还有这个首钢大桥，都挺震撼的， 嗯，所以在这个园区里就能看到大跳台的一个 一个实景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对对， 啊，就换句话来讲，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在那儿也可以去看到 对 大跳台比赛的情况。 对, 对, 对, 对, 对 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再有这个，其实冬奥公园刚才我还在地图上看了一下，这公园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沿着永定，应该是沿着永定河两岸， 对， 来整个市划的这个区域是吗？ 对，沿着永定河两岸，等于说就是建设的这么一个公园吧。 嗯 嗯， 所以它绕一圈就是要我们从河这头要跨到河那头， 对 对对对， 然后再跨回来。 哎，对 啊，沿河就在河的两侧， 对 啊，河的两侧的河滨啊，这样一个地方， 对， 修建了这样 对对 这样一个公园，所以也是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健身步道的是吧？ 嗯，是有的 啊，健身步道啊，然后沿着一圈走下来是大概9公里，这个线下。啊，只有100人，这规模确实跟咱们同步运动协会之前举办的一些这个大型的来看的话，确实也不算多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凡的啊，因为正好是咱们迎冬奥50天的这样一个纪念日，包括刚刚我也说到了，这主要也是作为一个这个启动仪式啊。其实重头的还是后边， 对 啊，就是刚刚我们节目开始说到的叫"云上健步石景山，我们一起向未来"啊，这个整个的迎冬奥的一个线上健步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从我们线下这个启动仪式之后的一天，也就是12月16号啊开始，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活动的 对 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去参与， 对， 而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2月4号 啊，明年的2月4号。哎，2月4号是什么日子呢？ 就是咱们这个冬奥开幕式 啊，冬奥开幕式啊， 开幕式。 整个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就是贯穿了我们最后迎接冬奥冲刺的这50天的这样一个时间阶段了啊。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徒步打卡这样的方式，共同来表达一种哈我们北京市民朋友啊对于冬奥的这种热烈的这种期盼。所以这次啊持续50天时间的这样一个线上徒步啊的整个的一个活动的流程啊规则啊是怎么设置的？ 这个主要是规则是从12月16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月4号，在这50天时间内， 嗯， 然后每天需完成3000步，最高不超过30000步， 嗯， 活动将根据个人最终步数完成的情况，我们来进行排名， 嗯， 然后在这个排名当中呢，我们还有这个答题， 嗯， 然后每完成虚拟200公里。然后将自动弹出答题的页面， 嗯， 然后题目将涉及到石景山文化， 嗯， 冬奥冰雪知识等，活动共5次答题，就是每次一道，答题后即可自动点亮头像旁边的星星， 嗯， 就完成全部答题的话，最多可点亮5颗星星， 嗯， 通过这个答题，能让大家感受到冬奥带来的热情，也能给大家普及冬奥知识， 嗯，就是我们边这个进行徒步啊，徒步完成了一定的里程之后，就可以去答题。 对对对。 啊，答题也必须得答对啊，才能领取这个我们线上的奖品，是吗？ 对。 嗯。 其实主要的这个特色还是咱们这个线上的虚拟线路。 嗯。 这个活动呢分为5个赛段，然后包括比如是冬奥公园啊、冬奥石景山啊、生态石景山、创新石景山、文化石景山和健康石景山。 嗯， 对，我们在这个开展活动当中呢，就是这些石景山的这些旅游文化资源都会在 APP 上展示。 嗯 嗯 嗯，就是通过我们线上虚拟的方式啊，我们可以不去到现场走， 哎，对 啊，但是线上虚拟这个线路那么一看啊，基本上， 就是，对 对，这个， 石景山的这个文化旅游资源啊都会在 APP 内展示 啊，都会在 APP 内进行展示，进行展示哈。这个活动确实还是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选择石景山这个地区啊来举行我们这次的最后50天的这样一个线上的活动？ 因为就是石景山呢主要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这个主要区域， 嗯， 冬奥会是在这个石景山区和延庆区啊，这两个区会有一些这场馆， 嗯， 主要是包括石景山的这个冬奥组委， 嗯， 冬奥组委以及这个主要的滑雪项目都在石景山区，所以咱们就是选择在这边， 嗯嗯，这边来举办， 嗯，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参加了啊。如果说我们现在朋友啊说其实这个完了，我想去参加，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可以去参与我们这次线上的活动呢？ 通过这个领走者 APP 这个平台， 嗯， 然后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嗯， 对，下载领走者 APP 啊，就能看到这个云上健步石景山这个活动。 嗯， 这同期呢，其实我们还有两个活动 啊，同期还有两个， 对，还有两个活动。 嗯， 一个是咱们这个北京市妇联的活动，也是和冬奥主题的。 嗯， 还有一个是咱们这个通州区的行走副中心的线上活动。 嗯，等于 大家都可以参加， 都可以去参加， 都可以参加 啊，都是在这个线上活动。也都是另外两个也都是跟这个。跟迎冬奥的主题相关的吗？ 妇联的活动是和迎冬奥相关的。 妇联是和迎冬奥相关的。 对对对 啊，另外通州的这个我们也可以走啊。 对对对，但是咱们石景山的这个活动的奖品非常丰富啊，就是前600名都会有奖品，是价值100元的这个健身包，欢迎大家参加。 前600名？ 对，前600名 啊，这前600名是最后我们到2月4号之后会有一个总的这个。排名出来吗？ 对对对， 是根据大家走的不同的这个步数的多少？ 根据步数之和。 步数之和。 对对。 就是每天啊走的这个步数。 从开始对一直到活动结束步数之和。会有一个排名。 那跟我们这个答题的正确率有关系吗？ 也有关。 也有关系。 对对。因为只有答题答正确了，才能进行到下一赛段。 哦。就是说你刚刚这个冯老师介绍说是一共200公里哈。是200公里， 虚拟线路 啊，虚拟线路啊，虚拟线路的200公里哈，就跳出了这个答题的界面啊。答题界面，我们必须答对之后，我们才能有资格进入到下一个虚拟赛段去啊。刚刚说， 但是题目很简单 啊，题目很简单， 很简单， 一共有这个五个赛段啊，就是说我们一共要答这么多次题啊，答对了才有资格去进入到下一个赛段去继续啊，然后再完成所有赛段朋友当中来选取前600名这个。大家步数相加最多的， 对 啊，这样是完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活动哈。 对，规则也很简单， 规则很简单啊。但是呢，想坚持50天的时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月4号，其实从现在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已经不到50天了啊，因为这50天的倒计时这个时间节点也是已经过去了哈。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也可以积极的哈去这个领走者 APP 上啊去看一下这个活动的详细的情况。另外刚刚这个肖老也说，这个活动是五个，一共是分为五个这个整个大的阶段啊，也是反映了石景山区各个不同的这种资源。这五个阶段当中啊，这五个赛段当中吧，啊，有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我们将这个五个阶段啊，就是石景山的一些特色的文旅资源都会展示，包括比如说第一赛段是冬奥公园啊、首钢园啊。这个冬奥大道等等，包括第二段呢，就是八大处公园、雕塑公园、老山公园等等，第三呢，就是石景山创新石景山，就是石景山的科技园啊，还有这个垃圾再利用实验园区等等，这些其实平时老百姓都不一定知道，但是其实是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算是休闲 休闲景观嘛， 休闲景观，对对，休闲 景 观，对对对。 而且这确实是有老有新。刚您说的那个雕塑公园， 对， 那个年头已经非常久了。我记得我特别小时候去石景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雕塑公园啊，还给这个还住在那儿，朋友也经常会玩。而且也除了这些比较有年代感的哈这样的景观之外，还融入了很多新的哈，比如说我们在筹办冬奥会的过程当中啊所孕育出来的这些石景山的新的景观，也是反映出了石景山区吧，这个就是之前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貌啊，包括一直到现在有很多这个新的东西啊加进来，完整的去呈现了哈我们北京冬奥会筹办的一个核心区域啊，它整个的一个发展变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哈。线上虚拟的这个我们在线上可以看到它很多实景的这个景观吗？ 可以 啊，可以看到， 可以，对， 嗯， 而且都会有这个图文并茂的这种介绍， 图文并茂的介绍，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能哪怕每天我们走了3000步啊，但是在线上我们已经可以行进了得有10几公里， 哎，对对对， 走了好几个景观， 对对对对 啊，打卡了好几个点 了，是这样的，对 啊，是这样的哈，非常好哈，能够把这个整个石景山区整个的这个风貌全部都给它 串接啊，串联起来，其中也包括这个冬奥公园吗？ 包括冬奥公园， 包括冬奥公园啊。其实我们对这个冬奥公园还挺感兴趣的哈，因为有很多尤其是我身边有很多喜欢跑步的朋友啊，一听说这个冬奥公园有一条42公里的整个的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步道啊，就感觉非常的兴奋，觉得早晚会在这儿能举办一场马拉松比赛的。但其实我做节目之前跟两位说，那还专门有一个叫马拉松大本营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它其实不是属于冬奥公园里的是吧？它是在冬奥公园， 它属于冬奥公园 啊，也属于冬奥公园。 对，因为冬奥公园它是好几个公园都是串联到一起的，它属于冬奥公园的一部分 啊，属于一部分。 对， 就是从这个马拉松大本营出发， 对， 然后我们沿着步道一直往前行进，就可以完整的啊去走完这个 42公里 的这个步道。 它其实就是在冬奥公园的主园的南边，就过一个桥就到了，很近。 当时去的时候有看到这个马拉松大本营，有一些喜欢跑步的朋友在那儿进行一些健身啊、锻炼啊这样的活动，也 有。 就是说很多朋友都是，我觉得对那个线路也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哈。 它吧，它这公园现在还在完善当中，它有一些就是智慧步道啊，它还在建设当中，就是目前没有一个展示，它得还在建设中。它下一步就是智慧化吧，智慧化建设。 智慧化建设。 对。 智慧化建设是怎么个？ 比如说，一些这种你看像那个就是，小区里的那种健身设施，它会有一个那种屏幕，就是咱们现在那种不都是就是跑步吗？它会有一个屏幕，就包括测心率啊什么的，它会有这些。 就是在步道的两侧是吗？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走一圈，您现在已经走了多少了？你的心率是多少？然后你走了多少步了？它都会有一个就记录。那个龙潭中湖公园已经有这些了， 哎呦，这个 有， 其实这些都是新建的公园哈。 对，现在的公园都会配备这个，就是智慧化了。 等于说龙潭中湖公园已经配备了这些， 对， 但是东方公园现在只是这个，等于是基础的， 对，它现在 搭起来了， 对， 但是这些后期还要不断的完善， 对， 往里进啊。如果是完善了，那肯定是。对，去那儿跑步的朋友，因为大家现在随着、 他本来其实今年要办一场马拉松的，后来因为疫情没办嘛。 要不然开园的时候本来就正好要做这么一场了哈。 对，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整个的心率啊，包括自己这种科学运动这种东西，还是越来越有要求的。因为现在大家用这些很多的智能这种穿戴设备啊，其实也都是在关注自己在运动当中的一些心率的变化。包括其实我看到咱们这个领走者 APP 上也有很多这部分的内容，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计步了。 对，国家现在不是大力推行这个体育智慧化吗？对，包括这智慧化步道建设啊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如果搭起来之后，这又是一个新的，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就是新老公园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咱说的这个北京这个龙潭中湖公园，就是其实就是以前的北京游乐园那块儿，应该就是那块儿，然后翻新了之后出来一个龙湖公园，这又是新的公园里边，它可能就这种东西它都已经在先期这个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进去了，要把一些智慧的，尤其是跟运动健身， 对， 大众这个锻炼相关的东西，给它这种元素给放进去啊。当然，老的公园它可能里边就没有这些， 但也在进一步翻新， 进一步翻新。 对，未来的这个趋势啊，就都是公园智慧化， 智慧化。 对，包括这个绿心公园，就是上次咱们办活动，绿心公园也会有这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吧。 就是说这个 逐渐完善， 对，就是说这个整个公园的一个基础嘛，比如说你的。这个林木覆盖率啊，绿化有多少啊？包括你里边风景怎么样？这是一个基础的东西。 对。 但是这个基础东西搭好之后，其实大家在里边进行这种日常的，不管是游览、休闲游览还是体验也好，其实要求也都会越来越高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再说回到我们这次线上的活动哈，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这种整个健身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就是健身，我可能不仅是啊，我要出去走多少步了，我还能去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啊？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线上平台通过打卡呀，这还是有奖品得哈，这个就更好了啊。 还有就是什么呀？就是即便我们没有入围到前600名，每个人只要参加活动都会有一块奖牌。就冬奥倒计时50天的一个纪念奖牌，邮寄到家， 就只要参加了我们这个线上的活动，就能发一块奖牌。 对对对， 这得做多少块奖牌出去啊？是吧？这我回头马上，我今天这个跟两位录完节目，我马上就注册一个账号啊，我马上就参加一个去。 嗯 啊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非常有意义的哈，就只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们都说重在参与哈。其实，这个当然，我们比如说成绩比较好啊，或者是走的比较多的朋友，给他们这种相应的奖励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体育竞赛当中哈，这么一个基本的规范啊。但是呢，我们同说另外一方面，其实作为我们大众健身来讲，其实就是重在参与啊，并不一定说每个人鼓励大家。我看这个每天最高的是说走3万步。 对，其实不提倡每天都要 每天都走3万步， 那也受不了。 嗯，但是我相信，可能真会有朋友， 有， 肯定真会有朋友去走。 对对对， 嗯， 我们之前的那个活动，有一个人他是每天都要走20公里以上，后来我们还以为是这个作弊，对，专门打电话问的，他说人家就是跑马拉松的，天天跑， 嗯， 每天上下班都跑， 每天上下班跑，嗯，就是每天都是。20公里以上， 每天都20公里以上， 嗯， 而且哎是50多岁了， 50多岁了， 对对， 嗯，天天20公里啊，那个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啊。但是呢， 包括那天在我们线下参加活动的是有一些这个喜欢骑行的人 哦， 对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跟我印象特别深，一个算是一个老爷爷吧，82岁了，每天骑90公里， 嗯， 啊，特别棒， 嗯。每天90公里， 每天就是 82岁， 82岁， 每天骑90公里啊！ 对 啊，看到这样的朋友就觉得，哎呀，就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去锻炼身体呢？啊，当然话说回来，也不是我们鼓励每个朋友都每天跑20公里，每天跑90公里的， 对对， 这还是需要 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您平常，没有什么运动习惯，上来每天20公里，那肯定就要出事儿了哈。所以这还是 先从徒步开始吧。 先从徒步开始，对， 对 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慢慢走。我们就说徒步也不是上来每天就要走3万步才行的， 对对对， 这都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等我们身体适应了这样一个运动的强度之后啊，我们再去延伸到下一个阶段哈，啊，就跟我们这次线上的活动啊，我们走完这段之后呢，我们先要回答问题啊，回答问题，掌握这些重要知识之后，我们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个赛段哈，啊。其实，体育锻炼也是这样，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哈，啊。 是的。 好，那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两位哈，啊，来做客我们的街内街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迎冬奥啊，最后50天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线上徒步的活动了哈，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去参加哈，啊。另外这个冬奥公园啊也是已经开了，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听两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冬奥公园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情况啊，如果大家对于公园感兴趣，想线下实地去体验一下的话啊，现在也已经可以前去体验了哈，这个交通也挺方便哈， 嗯， 其实就是在复式路顺着复式路下，或者走这个长安街，西长安街延长线啊，一直走啊，嗯，就到了哈， 对对， 是这个比较宽阔的这个大道哈，一直走下去，一直扎就能到这个地方，交通也比较方便哈。大家啊，别嫌现在这个天冷哈，赶紧动哈，也是得动 起 来哈。 对， 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献上一首歌曲哈，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哈，云上健步石景山啊，我们一起向未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推广的歌曲哈，一起向未来啊，让我们来共同期待北京冬奥会哈，最后哈还有不到50天哈，40多天之后哈，能够成功如期的开幕。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